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Mika。咁今日好开心，我会再次请翻之前我哋嘅嘉宾 Clara 上嚟，咁就同我哋嚟一集一系列嘅新嘅节目啦。我哋呢个主题咧，今次呢个主题咧就会系叫做轮住嚟震。咁咩叫轮住嚟震呢？ 大家 hello， 系啊 ，hello 先 ，sorry， 系啊，震一震先， 震一震先。咁讲个主题之前咧，我介绍翻我哋嘉宾啦。可能之前你哋有听过星星唔简单嗰一集嘅。咁啊 ，Kara 咧，其实佢就系从事心灵工作咧，就超过12年噶啦。咁佢由旧年开始啦，佢有一个新嘅服务，就系透过感知身体嘅振频咧，用佢嘅声音。同埋唔同嘅工具啊，例如鼓啊咁样咧，就会去帮助大家咧打开翻身体嘅细胞啦，释放里边嘅情绪，令到大家嘅身心健康，同埋重新连结整合自己嘅内在嘅。咁所以Kara 其实会系佢系一个声频啦、底脑啦，同埋灵性反应疗法嘅疗愈师嚟嘅。佢亦都系一个身心语言程式学高级执行师，同埋一个爱笑瑜伽嘅导师。佢仲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噶，但系我哋今日唔讲住啦，咁好啦，纳入讲翻正题啦。究竟咩叫轮住嚟震咧？轮系咩轮咧？就系脉轮啦。脉轮嘅意思系乜嘢啊？你会你啊，算啦，等我讲啦。咁脉轮嘅意思咧，其实就系、是、我谂你 可以 震嘅地方就系脉轮啦。咁其实脉轮就系我哋身体里边咧每一个地。身体里面呢是汇聚能量的地方来的，有不同的点的。即是譬如最简单或者大家都可能听过，其实我们有7个不同的脉轮的部分呢，主宰不同的情绪啦、精神啦、生理各方面的联系的。咁生理的意思是其实会联系到我们的器官啦、神经线、内分泌线、荷尔蒙等等。咁所以其实我们可能觉得脉轮好简单，其实脉轮真系唔简单。如果我哋平衡咗脉轮之后咧，其实系好有效，可以帮我哋做咗呢个身心嘅健康，同埋改善整体嘅生活。咁所以我哋今日轮住嚟震嘅意思咧，其实主要就会系透过 Clara 啦，佢用佢嘅声音振频啦，喺节目嘅下部分咧，佢就会同我哋用佢嘅声音振频去帮我哋大家作出呢个平衡翻我哋唔同嘅脉轮啦。咁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嘅第一个脉轮，噔，其实好紧要嘅就系咩咧？ 系啦，当然系最紧要我哋嘅底轮啦，系啦， 系啦，底轮。咁喂，其实咩叫底轮啊？因为底轮喺边度先？ 底轮喺边度？ 其实底轮喺边度咧？底轮其实就会喺我哋嘅脊椎嘅最底部，即系其实系嗰个会阴嘅位，系会阴附近嘅意思。其实就系我哋坐喺凳，譬如我哋坐喺张凳度，接触凳面嗰个部分咧，其实接触面最多咧，其实嗰个底轮咧，其实就喺里边嘅。咁而底轮讲紧系咪话有个轮喺入边咧？其实唔系，佢只系一个能量嘅漩涡嘅啫。咁其实每个唔同嘅脉轮有唔同嘅转法嘅漩涡，咁就系点样我令到佢和谐咧？即系话我将呢个脉轮嘅频率啊转频去同宇宙间嘅声音和谐，能量和谐，继而令到我哋身体里边都得到和谐咧，咁就系可以做到呢个身心愉快啦。 嗯， 啱啊， 系啦，冇错 ，Mika 觉得啱啊。咁其实我哋头先讲紧咧，我哋身体里边咧有主要是7个嘅脉轮啦，咁其实我哋唔止7个脉轮嘅，不过喺身体嗰个嘅身体嗰个嘅 spine 嗰度，即系主要我哋脊椎骨嗰度咧，就有7个主要脉轮咧系分布喺唔同嘅位置，咁佢就会影响到我哋身体嘅健康啦，我哋嘅情绪体嘅健康啦，咁其实即系除咗7个之外咧，其实我哋仲有喺手掌都有其他脉轮嘅，不过咧嗰个位置咧就系会系更加阔嘅。系啦，即系佢概括去影响我哋身体唔同嘅层面咧，会更加多嘅。咁而身体主要咧，呢7个脉轮咧，最底呢个底轮咧，其实咧就非常非常紧要嘅。因为好多时咧，啲人咧，你见到佢惊唔惊青啊？系啦，佢定唔定啊？咁其实佢系主要喺生存啦，系啦，讲啲生存同埋安全嘅位置系比较多嘅。咁我哋求再讲多少少。 系啊，咁其实最主要就系、是、我哋呢个底轮咧，就会系负责最紧要系代表咗我哋同与。 地球妈妈嘅连结。 系、 嗯、咁，其实我哋所有嘅生命里面嘅滋长都系地球妈妈里面系提供俾我哋啦。咁、嗯、如果我哋呢个脉轮咧本身可能佢唔系咁畅顺或者有阻塞嘅意思，其实即系话我哋感觉上系觉得生活上得唔到支持，生活上得唔到嘅支持嘅意思就系咩啊？就系、是、可能我哋可能我拥有好多好多嘅身家，几层几千万嘅楼，或者有好多亲好多家人喺身边，但系无论咩状况以下咧，其实我都会觉得系一个唔安全嘅，同埋一个好惊恐嘅状态。其实好多时好多有呢个状态。 都系啊，因为你见到好多人不停咁追求某一啲嘅可能满足感啦，可能搵几多钱都好，佢都系不停咁要追求好多好多钱，都觉得唔够嘅，唔满足嘅。又或者系工作上佢哋啊，我明明做到某个位置，咁亦都系不停要去自己去再跳升啦啲位置里边。其实呢啲系想拥有好多好多，甚至有啲囤积嘅状态，要积聚好多嘢，储好多嘢。咁其实呢个嚟自因为佢内在觉得不足啊，缺乏个安全感啊，咁所以佢想拥有好多好多呢啲嘅物资去支持佢，去满足翻佢嗰个嘅缺乏。 系啦，咁呢个就思想上、精神上啦、情绪上啦，但其实我有啲少少实际啲， 系啊，身体上， 身体上都好紧要。就系其实呢个底轮其实好影响我哋嘅骨络啦，同埋最紧要系就如果你个底轮咧，其实唔系咁通咧、连去厕所咧、屙尿咧，都会有 好多人呢个问题啊，系啊， 因为其实你我哋大家都听过话，喂，我食好多菜噶咯，饮好多水， 消化唔到， 消化唔到，去唔到厕所。哎呀好辛苦啊，或者话生痔疮啊，或者种例如一啲嘢，其实我当然唔可以话完全系因为你个底轮啦，咁但系其实可以用底轮呢个层面去解释 嘅。系啊系啊。 系啦、就系话因为嗰度嘅能量其实有少少阻塞，未唔系咁畅通咧，其实即系血气嗰度咧，其实都会争少少唔系咁畅通嘅。咁所以就会令到个气去唔到嗰度，就话系我去唔到厕所啦。 系啦，冇错。同埋咧，而家好多人咧，佢都有呢个嘅关节痛啊、风湿症啊，好多人都手脚咧都比较冰冷嘅。咁呢个都系反映紧咧个底轮咧都比较湿啦，所以影响呢个嘅身体上咧会系透过反映出嚟，话俾我听我哋嘅底轮咧系唔系咁畅通嘅。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话啊，佢系咪简单一个轮位咁简单咧？其实唔系、因为佢讲紧系能量方面嘅连结。而影响到我哋嘅精力啦，同埋我哋觉得精唔精神啦、可能好多时我哋瞓极都好攰，或者点样我都会好似差唔够电嘅，其实我瞓十几廿个钟噶啦，咁又冇乜安全感啊，个人又觉得冷，冻冰冰咁样。 系啊，明明出咗街咧，又惊自己好似冇熄呢个冷气啊，冇锁门啊，又冇熄炉嗰啲咧，系啦，咁都系有呢个影响到噶， 系啊，所以其实系完全会影响到我哋金钱、工作、家庭各方面。 哇，好多 好多，仲未讲内分泌添，咁咩内分泌嘅，其实咧佢系直接联系我哋嘅肾上腺素，咁其实大家都知道肾上腺素上升或者降低咧，其实肾上腺素就系我哋远古以嚟好耐之前咧，我哋呢、這个信息就系俾我哋去攻击或者去防卫自己嘅，或者系有只猛兽追我哋，我肾上腺素上升，我就要 逃跑， 系啦。咁但系喺呢个现代社会咧，可能呢个情况我哋唔会成日发生，但系好多时咧，我哋会突然间有一啲恐惧啊，恐惧袭击，其实就系你个肾上腺素突然间就会系飙升咗喺度，咁令到你个人系好紧张。 冇错，系咯，所以发觉原来底轮咧，大家唔知道原来系影响我哋咁多噶，或者有啲嘢好想去实行，好想去向前去行，而好多时咧都系令到自己个脚唔可以向前去行呢个步伐，唔系只脚有问题，唔系只脚个关节啦影响到，而系一个力度咧硬系踏唔出第一步啊，心同埋嗰只脚好似唔平衡咁样，咁呢个咧亦都系同底轮有关嘅。点样落实呢？点样去行呢？点样好想做一件事呢？ 踏出第一步 都唔想去行，系唔敢去行，系啦嗰步呢， 就系嗰步， 系啦就系嗰步啦。 系啊，因为其实我都同一啲疗愈师倾过偈嘅，其实好多时嘅客人或者系喺佢生活上面举步艰难，或者有啲十字交角位咧，唔知道向边面行咧，好多时咧。同时间咧，佢哋会咧唔小心扭亲脚嘅，或者有少少，因为其实就系因为你主宰下身嘅关节嘅气流咧有少少紊乱，咁你个会影响到你嘅步伐，真系行唔出去咯， 真系行唔出去噶。咁佢哋就以为自己一啲嘅骨络啊，或者啲关节系真系 有一个影响。咁其实系调翻转嘅，调翻转就系因为呢个部分嘅时候咧，令到佢只脚觉得好似啊好实啦，人哋点解硬系个心态上令到佢就好 fat 粒啦，好唔开心啦，点解系硬系做唔到呢样嘢咧？咁就衍生到另外一啲情绪问题啦，系咪自己嘅能力上咧，系咪自己嘅价值唔够啦？咁就会影响其他。咁所以咧，当呢个底轮咧通咗之后咧，发觉啊，点解个思想个感觉唔同咗，个脚步会轻散咗咧？就因为呢个佢通咗之后，个滞淤塞嗰个滞塞啦，系啦，冇咁 block 嘅时候咧，就会好容易会感觉到噶。咁所以一阵我哋可以喺个音乐嗰度咧，可以帮大家调一调，系啊。 咁就唔好等一阵啦，不如我哋依家就嚟。咁我哋好有效率噶嘛，咁就请啊 Clara 依家同我哋用佢嘅声音振频，用佢嘅呢个声音振频特别去和谐翻我哋嘅底轮咯。因为其实呢个真系好紧要。咁所以喺未来嗰几分钟里面，咁你哋享受一下，你唔使做咩嘢噶，其实你只系放松自己，用佢呢啊 Clara 呢个声音振频系嚟自嚟自呢个其他。宇宙的能量，宇宙的爱，去给一些的祝福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底轮和你们自己，那你去舒舒服服享受这一刻啦。 是的，唔该晒 Mika。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系人与人之间咧，我哋嘅心连心系相通嘅。咁所以讲紧地球，上次我哋一集讲紧系舒曼嗰个嘅频率啦。其实我哋系冇分开到嘅。所以有时我哋啊，点解我哋感受到你嘅感受咧？咁样吓，咁我希望透过而家落嚟呢几分钟咧，帮助大家去舒缓翻自己身体嗰个振频，打翻开，又将佢可以大家平衡翻嘅。咁啊，如果揸緊車嘅朋友呢，你哋可以一陣先聽啦。咁如果係屋企嘅朋友呢，就搵個安定嘅地方坐定啦。咁坐直我哋嘅身體啦。咁頭先講咗我哋嘅底輪嘅位置，就係我哋嘅會陰生殖器官附近嘅位置嘅。咁我哋個顏色俾佢嘅，我哋係一個深紅色嘅能量。咁大家可以坐低一個舒服嘅地方，然後用鼻孔吸鼻孔呼，讓自己放鬆。然后观赏翻我哋系喺底轮嗰个位置，一个深红色嘅能量，整个人放松，放松，借观赏我哋嘅底轮一个深红色嘅能量，我哋开始。 喜欢的笨人的白睡不如白爱疯了但愿胸脯但愿摸的白愿胸脯的人把白爱白成白想把带发呀求日爱呀全部带呀不容带呀晒羊肚啊不容不如白呀拆呀白胳膊长不热的西米热的哎呀俺的白呀不热西米热的白呀什么的呀俺的该呀不热哎呀不热西米热的西米热的白呀什么热的白呀白呀什么热的白白阿波如巴白呀白呀白呀白呀穷不如的雪白了带带穷不如不偶夜个白傻白了带晒穷不如白有都不了的呀晒马太呀白够莫的晒了太呀白熊巴拉飞哈巴拉白又不如白呀白呀白白呀出白呀白呀白呀白呀白熊巴拉带又不如谁不如带熊巴拉的白呀白呀飞带呀胸部了对哎呀俺的开呀发带呀胸部来吧胸部带呀把了胸部带呀哎呀俺了都不白就把了晒有么的人对人的胸部人对哎呀俺的胸部人对白呀把了晒干嘛对于俺的白呀什么带呀白了白呀什么都人的白呀什么的人的为人的不人的白呀什么人的人的小不人的白呀呀啊呦呦 大家继续坐直的身体保持呼吸放松你们的呼吸将个专注在你们的底轮的位置可以慢慢放松身体 让能量继续在身体自动地流动。 多谢 Kara。 Thank you， 好舒服啊！我把声打断咗你哋嘅舒服，唔紧要，我哋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噶啦。咁其实今日嘅节目咧，其实会唔会太长嘅啫？因为都希望大家俾一啲时间，大家去融合阿 Clara 头先嘅声音振频。咁而其实我都提议翻大家，咁喺呢个咁powerful 嘅声音振频之后咧，咁希望大家饮多啲水啦，可能会有少少攰嘅。咁因为其实声音呢个能量呢，係要喺你嘅身体里面有个融合啦，因为我自己依家嘅底轮就缝缝声喺度喐緊啦。咁所以呢我完全明白大家嘅感受嘅。咁如果你哋觉得舒服嘅，我欢迎大家呢係嚟緊可能跟住嗰一两日，如果你有兴趣嘅，可以再听返呢一部分嘅振频啦，因为佢可以慢慢帮我哋调节返我哋嘅底轮嘅。你当为一个疗愈嘅几分，其实都系六七分钟嘅时间，咁俾少少时间俾自己有个休息啦，或者一个平衡嘅。咁我希望大家会鍾意我哋今次呢一个新嘅尝试啦。咁如果你哋有咩问题呀，或者系疑问都可以在 YouTube 里面留言的。咁Clara 有冇啲咩想再同大家倾翻啊？ 系，系啦，大家可以继续咁样去感受呢一个嘅能量啦，同埋记住饮多啲水。OK， 系啦，咁我哋下次再同 Clara 去继续我哋嘅轮住嚟阵啦。 好啊， 咁我哋下一集嘅时间再倾过啦。好啦，拜拜。 拜拜。